睇相啦，朋友，睇相嚟，先生，相发达啦，问我大只细啦，几时娶老婆？问我大只细啦，几时有仔生？问我大只细啦，我大只细上市，有嗰样嗰个样，冇嗰样加多样，总之多一样不如少一样啦。睇相啦，朋友，睇相嚟，先生， 大只细上市。乜假货咋？ 喂喂喂，先生，睇你气色唔系几好，你埋嚟等我赠你两句呢。先生贵姓呢？ 姓陈哇。 睇你咁恩寿，饮食梗系唔多充足啦。 系啊。 你有冇踎低起身见头晕，惊亲跟住打冷震呢？ 有啊有啊。 上得100-200级楼梯又觉得气喘啊？ 叻点知哇？ 食得多跟住会滞喎。 叻好嘢。 所以话呢，你母亲原来系女人。佢嫁啱嗰个又姓陈，嗱嗌交时常为$2，拆屋又惊冇订婚噃，嗱你至少好惊怕打针，成日暗沉冇钱瞓，你发烧梗会头晕，做老陈梗喊胆，成日会啰啰挛，又最惊生疮，都慌死便泡尘。你都算太不幸，有乜难言尽快品啦，等我为你排除唔使真假。陈先生，不过咁喎，你面无四两肉，眼眉唔过目，人高似碌竹，个相生成孤独噶噃。 咁又冇得求啊？ 有，所谓医者父母心，等本山人指点你嘅迷津啦，听住啦。打牌切记呀，咪撞犀利，血压高你莫踎低，对住小姐咪讲粗口，做乜都咪夹硬嚟，事事要认低位，讲少句实会唔蚀底噶噃，我最怕你争得滞，偷食就要慢慢嚟。嗱，凡系赌钱赌啊得势，你莫个巴巴闭，担凳仔牙头位唔得嘅。仲有啊，打风行埋骑楼底，你记住头顶双钢盔，你若冷上风想惯低，不妨食只鸡。话知你做人就无所谓。你若遇到坏人，实听一身蚁，佢喐你嚼你，焚完又再洗，咪咁容易信人，俾人点都冇所谓。本山人啊，绝冇客怪，睇上冇嘅得嘅废，虽知人人称我金漆招牌大只细。